落一滴溪水残凉， 稻草也披肩柔软的金黄秋山， 远处有蛙鸣悠扬， 枝头是蝉儿高唱， 炊烟也袅袅随着黄土轻飘散，小雨在耳畔，噼啪噼啪的竹声响着天坑的那关， 黄昏的乡村道上 洒落一滴溪水残凉， 稻草也披肩柔软的金黄秋山，